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行政版啊？点解今日行政版咧？事关咧就我啲同僚就去咗团年，系嘛？咁就冇办法噶啦，系嘛？一年到晚，你又知我啲同僚鬼咁多组织，系嘛？啲失惊无神又话十八专团，失惊无神又法政会师，咁啊个个都要团年，咁你话食几多餐饭先够咧？咁所以咁啱今晚就唔好彩，就撞正咧礼拜一食饭，咁嗰两只嘢唔翻嚟啦。咁咧大家知道我就病 Q 咗啦，系嘛？咁病 Q 咗都要顶一顶嘅，因为今日冇理由又冇节目啦，吓又。又冇乜大事大节，咁所以咧就行政版，点为之个行政版咧就遥控翻嚟录定播啦。咁老老实实今日有咩好听咧，就我都唔知有咩好听噶吓。基本上我就准备咗讲冷冻与不冷冻嘅问题，因为点解冷冻与不冷冻嘅问题咧，小弟就已经系包咗一晚文吞啦，咁就已经伤风病两日啦。咁基本上我就非常之 qualify 去讲呢个冷冻与唔冷冻嘅问题嘅。咁点样解？我想讲呢个冷冻与唔冷冻问题咧，系咪真系呢两日天气特别冻咁简单咧？唔系嘅，其实就系香港人系唔系好习惯冻，因为点解唔系好习惯冻咧？香港其实处于呢个亚热带嘅地方咧，就唔 suppose 会落雪，亦都唔 suppose 会有呢个 sub-zero temperature， 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突然间个西伯利亚大寒潮咧，就令到广泛地区急剧降温，令到好似香港啲地方咧，琴日真系出街，荃湾有1.5度。落到荃灣市區又話0.5度，跟住去到深井啊0.0度，哇點搞啊大佬！即係揸住個車，基本上好似喺雪房咁樣。咁啊，一知道咁凍，就好多人湧上去山上面睇呢個結霜啊，什麼落薄啊、落雪啊，咁啊覺得哇蔚為奇觀。即係嗰啲人呢一世都未去過外國，冇得講啦，係嘛？又或者喺香港，哇喺太平山、大帽山，喺呢個鳳凰山，又或者甚至乎呢個大帽山咁。个个睇，因为附近有冇结霜，有冇落雪啊，咁啊，其实系几好玩嘅。如果冇人嘅话，咁但实际上因为大家礼拜日放假，咁啊冻冇乜地方去，咁啊搞到琴日咧，TVB 睇 Running Man Online 嗰个班买 TV 都可以大塞车嘅，咁大家大塞车又冇剧追，冇嘢做，咪到时上山啦，系嘛，咁啊睇结霜啦，系嘛，咁啊我。Facebook 亦都 update 咗啦，咁就非常之老土啦，系嘛？千祈唔好就系上到去，跟住又打卡，又话哎呀结霜啊，又影张咩 selfie 落嚟啊，咁即系其实咧，好多人喺嗰个情况咧就生死一线嘅啫。因为点解咁讲咧？琴日咧就有个越野赛嘅，有其中一个站，其中有一日咧就喺大帽山附近。咁赛会之前其实一日咧就已经傍晚嘅时候就已经讲咗话嗰日嘅赛事会取消嘅，咁问题就系唔一定话咁多个人参加呢个比赛都 catch up 到啦。咁有啲人就系以为个比赛继续就继续同样时间同样地点就喺大帽山度准备啦。咁但系问题就嗰班人就去到最后咧，发觉原来咁冻嘅时候咧就失去联络嘅。咁亦都好彩，后屘消防处揾翻佢哋嘅，咁啊俾啲火炉去取暖啊，剩啊，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就系冇人死，系嘛？咁但系有三个人就所谓。叫情况危殆，咁我唔知个三个究竟系参加越野赛嘅人啦，定还是系即系上去睇奇景嘅人。咁其实奇景你话有冇好睇咧？咁未见过雪，未见过成地都系结晒霜嘅植物，咁好唔好睇？见仁见智啊。琴日阴天又冇太阳，又冇乜光，咁睇落去好闷嘅。咁问题就系话，你上得 Facebook， 你又会知道。咁琴日教育处就出咗个 notice， 就话今日原来不如今日唔好翻学啦，系嘛？咁你要啲小朋友吓晨咁早6-7点趌起身，又唔知系0度啊，定还是1度？你知啲怪兽家长又唔知俾几多件羽绒褛去着啊？大家都好烦，咁啊，不如大家停课一日啦。咁啊，基本上咧就无可无不可嘅，我真系唔觉得呢个议题值得讲啊。个问题就系、是。教育处出咗个 notice 之后，我发觉好多人啲唔同意见系会打交嘅。例如系咩咧？有啲人就觉得哇，你有冇搞错啊？系嘛，冻你又话唔使翻学，咁我使唔使翻工啊？咁唔使翻学应该唔使翻工先啱嘅。咁啊，有啲人啊，小学生唔使翻学，咁中学生使唔使翻学咧？咁啊，大学生使唔使翻学咧？咁啊，好多呢啲咁嘅 argument， 咁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咁我尝试好理解咁去揾一啲资料咧，究竟咧边个可以证明边个讲嘅嘢系啱啲咁解？咁大家亦都好留意啊，十九才子嘅 Facebook 啦，系嘛？佢都话哇铺段片啊！你睇下日本仔系咪？即系冰天雪地咪一样着条短裤出去玩雪？咁其实有几个方面嚟讲，因为点解咧？基本上呢几日大家睇到嘅咧，其实系个温度叫做sorry， 即系咩叫一个 temperature？ 点解系大家要量到一个 temperature 咧？就系量到一个 molecule 嘅 average kinetic energy。咁点解要咁样讲咧？就是、其实喺温度上面嚟讲，又叫绝对零度。咩叫绝对零度咧？就负273度。咁咩叫负273度咧？就系话当嗰个 molecule 即系入边啲分子咧，佢自己个振荡频率已经系零，即系嗰件事咧，基本上侧边嘅热能啊，已经冇办法令到佢咧会有个能源产生喺度咧。咁佢就叫做绝对零度。嗰个嘢基本上就唔喐噶啦。咁就可能叫冇 kinetic energy， 就负273度。咁相对于负273度咧，零度咧叫冰点，即系冰咧，啲水咧就遇到零度咧就会结冰啦。咁点解我讲温度咧？其实大家睇天文台报嘅温度同大家日常感觉嘅温度系有唔同嘅。咁美国佬咧，其实喺呢一件事上边嚟讲咧，就有个另外一个量度单位就叫 heat index，heat index。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觉得嗰个唔系应该系一个叫做 heat index， 叫做一个 perceived。perceived temperature， 咁即系话你观感上嘅温度系几多咧？咁见到喺网络上面 Facebook 有人话咧，就系话琴日喺香港咁嘅气温咧，基本上你 feel 落去咧就似系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啊会落雪嘅时候负十度咁上下。咁其实点解会有个 heat index 或者叫 perceived temperature 咧？就是、因为你每一笪地方嗰个温度高与低咧。就直接係反映喺温度計上面嘅啫，同你觀感上面凍同埋熱呢種觀感咧，就係兩件事嚟嘅。咁凍同埋熱呢種觀感咧，其實就要包含多另外一個元素，嗰個元素咧就叫做濕度。因為點解咧？當你熱嘅時候，濕度高咧係會令到你嘅人覺得特別熱嘅。啊，點解？因為濕度高嘅時候咧，你嘅身體排汗就會差啲，你嘅身體咧就會less likely。是有效咁带走呢个热量，咁所以你个人呢带唔走呢热量呢就会觉得热啲。咁所以点解成日有人话喂喺南美啊又或者喺西班牙又或者欧洲地方啊，你明明些些嗰度系30度啊 ,35 度啊 ,40 度你都觉得佢好似唔系咁热，唔系好似香港热。因为嗰啲地方呢普遍就比较干啲嘅。咁你干啲嘅时候你一热出汗，你啲汗又可以带走你身体上面嘅热能呢，你就会觉得佢冇咁热。咁所以你嘅人呢就冇咁辛苦。香港人呢所谓嗰种叫做翳焗。翳焗呢个字係非常之传神嘅。当你湿度高嘅时候你咪觉得翳焗囉。咁你湿度低啲嘅时候咪冇咁翳焗囉。原来呢个湿度呢同冻都有关系㗎喎。因为点解呢？如果你嗰个地方系冻得嚟好干嘅。咁基本上呢如果你身边嘅湿度系好高嘅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嗰啲空气中里面嘅水分一零零舍舍就会令到你啲皮肤觉得特别冻。因为空气里面呢其实唔多唔少有啲 water vapor 喺度，即系嗰啲水分啲水蒸气喺度。咁嗰啲水蒸气接触到你皮肤呢就会令到你觉得特别地冻。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呢系再湿啲嘅话呢，你觉得就更加冻啦。咁系似系边一种呢？就好似琴日咁嘅香港。道道呢都好似不见天日咁嘅，愁云惨雾嘅，有啲地方落雨啦，係咪一阵间先讲落雨定落雪嗰个问题啦。咁基本上落住雨嚟讲都係好湿。咁问题就係话西伯利亚大寒潮啲风喺北边吹落嚟嘅，原则上嗰啲空气係干嘅。咁所以呢喺啲咁嘅空气情况底下呢，湿度又高，但係吹落啲风又干，就唔令到你觉得翳焗，就反而令到你觉得好冻啦。咁所以琴日呢冇香港觉得唔冻啦，系咪？咁你话喺啲咁嘅天气上边，大家都预测到天文台或者外国天文台都觉得香港，即系都预测到香港咧，今日礼拜一嘅天气咧先至系最冻，琴日咧只系黑暗前嘅黄昏咁上紧嘅啫，黑未黑晒嘅。咁所以咧，琴日就教育署就已经宣布咗话，琴日咁嘅天气唔应该翻学，咁啊梗系啦，唔应该翻学，即系应该咧，大家有冇病都好咧，其实只系限于可以喺被窦度睇电视、瞓觉，同埋食饭都应该喺个被窦度嘅。咁如果唔系咧，大家就会即系非常之嘥咗呢一日咁冻嘅一日啦。 咁喺咁冻嘅天气之下咧，琴日就好多人即系知道出边有落雪啦，又落雨啦。咁即系上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有啲片咧，你又真系觉得佢拍到落雪嘅，因为点解咧？雪系轻嘅。如果天文台讲嗰只叫小冰丸咧，就重嘅，即系好似落薄咁嘅。如果大家见到琴日落雨又好，落雪又好，落小冰丸又一小冰粒都好，嗰样嘢系垂直跌落地嘅话咧，基本上嗰啲就一系就雨，一系就系嗰啲小冰粒，就唔系雪。但系真系喺 Facebook 见到有唔止一条片咧，有一条喺铜锣湾拍到嘅，你系见到啲雪向横飘嘅。咁所以你话香港会唔会落雪呢？实际上呢就其实真係唔系好可能㗎。因为点解呢？雪嘅形成同嗰啲小冰粒呢形成系好唔同㗎。基本上你个地方呢譬如你日头出太阳又或者日间嘅时候呢，将啲水蒸气呀、又或者空气呀、入面嘅水分蒸发上到大气层，唔系大气层，蒸发上去天入面呢，咁你会发觉嗰啲水蒸气呢形成变咗个云，咁就而家你见到天上面嗰啲云啦。如果你有地方是很冻的话，基本上你的水蒸气上去凝结的时候，它就会跳过了变为水蒸，即是跳过了变为水这个阶段，由这个水蒸气直接变成一些 snowflakes， 真的你会见得很很远啊，一个很靓的一个雪花这样的形状。那整整下这些雪花凝聚了很多很多来的时候，它就会落来变成雪。那基本上雨的情况是差不多的。那昨天小冰粒又或者那些叫小冰丸又系啲咩嚟嘅咧？基本上咧，其实嗰啲就系啲雨云。咁雨云喺天空上边就好冻啦，系咪啊？冻咧，其实佢真系有机会好似以雪呢个形状，或者以一个固体嘅形状落嚟嘅。咁个问题就系话落雨嘅时候，一落落嚟，咁天气好冻咯，咁啲好细点、好细点嘅雨点咧，就会变咗冰粒。咁咧冰粒一融嘅时候咧，佢又可能变翻水。咁但系问题，你知呢个云咧系好高噶啦，咁啊变咗一路由个云落嚟地面嘅时候咧，其实经过咗好多唔同嘅气流嘅层嘅。咁于是咧就会变咗有啲冻嘅冻啲嘅地方，亦都有啲冇咁冻嘅地方啦。咁佢可能经过咗唔止一次，由个雨点变做冰，冰又融翻又变做雨点，雨点又变做冰，几次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落嚟就变咗一粒白色好瓦色嘅一啲叫。嗰啲所谓叫小冰，天文台讲嗰啲叫小冰丸。咁嗰啲基本上因为经过咗咁多次嘅又凝结又变水，跟住又凝结又变水呢，佢就入面包含咗好多杂质同埋空气。咁所以点解见到系白色呢，就係咁解。平时见到乜嘢冰系最清晶莹通透透彻嘅呢，就係入面呢你将啲水摆过夜，或者摆咗好耐，又或者佢由一个好慢嘅情况之下慢慢结成冰咧，嗰啲冰就会最通晶莹通透，咁嗰啲冰就可以做冰雕，咁你即系雕落去嘅时候，你等打落去嘅时候先靓噶嘛，咁基本上嗰啲系两样嘢嚟嘅。咁琴日真系录到系雪又好，冰又好啦，咁啊即系唔捻知，即系好捻冻啦，系嘛？咁其实呢样嘢唔大问题嘅，最大问题系咩咧？真系有人见到琴日落冰又好，落雪又好。而去批判究竟天文台应唔应该今日翻学？咁啊，讲应唔应该翻学呢个问题咧，你就唔能够唔讲一样嘢嘅，即系到底人冻嘅时候应唔应该做嘢咧？咁其实一啲外国又或者喺即系譬如我英国读书系英国啦，系嘛，日本啦、美国啦、美国啲内陆嘅地方啦，系咪好北嘅地方啦？其实佢哋应对冻嘅天气咧，其实每一间屋你都有暖气嘅。咁嗰種暖氣咧，唔一定係你想象到嗰啲叫做中央暖氣系統，即係喺個牆嗰度有個掣俾你校。咁你而家要26度啊、28度啊、28度啊、30度啊，有個掣擰嘅，就唔係嗰種。咁其實基本上好多西方即係嘅屋，有啲歐洲嘅屋咧，其實入邊有一排排水管。咁靚啲嗰啲咧，基本上就係喺地板成屋都有排水管嘅。佢就基本上好似一個發熱嘅地板咁。咁呢就咁排水管咧，佢就可能會有一個好似暖爐咁嘅東西咧，就雙上牆，咁就好似一塊鐵片咁樣嘅嘢。咁你基本上嗰嚿咁嘅嘢咧，成日入邊有啲暖水喺度。咁所以你成间屋啊唔会点冻嘅啫，无论出边-10度、20度或者沈祖尧咁-37度咧，基本上间屋咧就可以抵御到嗰种个寒冷嘅天气，你就唔会坐喺度变雪条嘅。问题香港系咪咁嘅地方咧？香港唔系嘅， 你諗下，而家香港普遍人過慣嘅天氣係咩呢？可能是十度啦、十五度啦，即係香港最凍最凍十度、十一二度已經好巴閉嘅啦。即係新界咧，你如果突然間温度計跌到八九度咧，你已經即刻要 po 上 Facebook 話俾人聽，你喺天腳底咁遠，你睇下你間屋幾咁凍咧，係咪幾咁近嘅大西北咧？咁以往係八九度已經係好嚴重嘅啦嘛。今次又出現咗個情況啦，原來香港真係會零度喎、兩度喎、一度喎，咁點算咧？咁實際上嚟講，真係最好唔好出街嘅，因為凍呢家嘢咧，就唔係你上半身凍唔凍，上半身凍唔凍，你香港人好懂應對辦法，戴頸巾啦，著多兩件啊金蟬排月羊毛外衣啦，係嘛？又或者著多兩件 super warm 啦，著多兩件冷衫，著多件褸，因為衫係非常之鬆身嘅，你著多兩三件衫，你可以抵禦到。但系香港人冇，即系冇嘅系咩咧？系冇条羽绒裤啊！你谂下，可能好似边个会买条羽绒裤啊？佢御下寒先得噶。你着一条普通嘅西裤又好，牛仔裤又好，又或者嗰啲龟佬裤又好，龟佬裤都易咁，唔多人有啦。即系小弟系冇嘅，小弟屋企长年咧365日咧，基本上着短裤，瞓觉咧着短裤啫，屋企冇长裤。咁好多人屋企都未必有一条长裤可以俾你出街。即系我讲嗰啲龟佬裤系嘛，即系点解系龟佬裤？龟佬裤就比较贴身嘅，咁你于是出边就可以再着一条裤啦，系咪？咁你如果屋企冇龟佬裤，咁啊点算咧？咁你冇理由着条牛仔裤着条西裤噶，你都冇理由着两条西裤噶，你更加冇理由着两条牛仔裤噶。咁呢啲情况唔可能嘅情况关系咧，你最叻最叻，你都可能着多两对袜，即系你脚板保暖啦，着又或者着对 boot 咁上下嘢。咁你基本上咧，你下身咧基本上都系。都系等变雪条噶啦，系嘛？你条底裤仔有几长啫？你都系包都系包多你个 pat pat 嗰部分啫。你大髀、小髀以至到膝头哥都系冻住嘅。咁所以你下身做嗰个御寒御唔，即系做嗰个御寒工作御唔好咧，你出到街咧其实都系好容易病。咁而家系讲紧。你大人都尚且识咁识照顾自己着多啲衫，当然你有个细路仔出街都系阿爸阿妈同佢着衫噶啦。个问题就系话，我都话你着十件衫，你冇着十条裤啊。咁你如果冇得着十条裤嘅话，又或者你啲裤真系唔够顶嘅话，一啲太细嘅小朋友，佢咪唔识话俾你听冻唔冻嘅咧？即系你都知啦，睇到 YouTube 嗰啲片啊，都系细路仔跳落树度玩嘅啫。你见啲大人冚唪唥都着晒羽绒褛度拍片嘅啫。啲大人有几可同你喺度跳落树度玩啊？系嘛？未戇鳩过咩？唔会噶。啲细路仔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嘛。啲细路仔冻都唔识同你讲噶。佢冻坏咗，真系引发咗咩肺炎啊？肺炎啊？气管炎啊？喂，又咳系嘛？又病三五七日，跟住又话伤风，惹到成班都系。咁又何苦呢？即系我唔觉得小学又或者甚至乎中学都好，个 syllabus 唔系紧得咁紧要，一日半物，喂，俾啲细路仔有佢唞下咯。你成日话俾人听，哇，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顶你个肺！咁陶杰咁巴闭，又唔见你走去游两个堂，又唔见你出去玩下雪，系嘛？即系有时啲嘢就唔好咁无知，你唔冻咧，就总有人觉得冻嘅。咁覺得凍嗰啲人唔出街，唔做啲户外活動咁啊點咧？咁同埋你真係要考慮一樣嘢，香港地咧呢個市場就最怕啲唔穩定嘅因素。咩叫唔穩定嘅因素咧？當然你可以天文台就話係自行家長決定啦，你可以翻又或者可以唔翻啦。咁其實冇乜大相干。個問題就係話 ，OK， 如果我作為一個先生，咁今日翻得十個，咁我同我嚟講書啊，定還是我嚟 hea 佢好咧？咁我真係唔知点㗎喎，係咪？咁咩都唔做，好似对返嚟嘅同学唔公平。我做咗啲咩嘢呢？冇返嗰30个，我又唔知点补返个堂俾佢喎。咁如果我再补堂嘅时候，咁而家返嗰10个，咁再返唔返好呢？咁你就变咗大家好混乱啦，係咪？咁你同埋就係话，你每一架校车出去接学生嘅时候，你都唔知边个搭唔搭㗎喎，係咪？咁我倒不如大家一齐唔好返，係咪？即係比较清楚少少呢。即系仅此而已，系嘛？唔使上纲上线嘅呢啲嘢。仲有一点未讲嘅就系，当你嘅身体遇到极低嘅温度，你嘅人咧其实系好 inactive 嘅，即系你唔开始唔喐啊。你识得震仲好，其实震就系话令到你身体制造更加多嘅热能，俾你嘅身体去仲去 survive 一段时间。如果你嘅身体唔喐咧，基本上咧你就好大机会咧会进入低温症嘅前期啦。咁你上八堂系嘛？喺间学校度要翻咗一日， 大家系坐定定喺度嘅，你咁样啲小朋友又坐定定喺度嘅，你唔好话俾我听。先生就话：，哎，唔系啊，小朋友，如果你觉得冻嘅话咧，你起身跳两个圈啦，咁即系你盏个即系成个课室就变咗好似游乐场咁，一日跳到黑系嘛，都系上唔到堂嘅啫。咁你坐定喺度听书，你又冻系嘛，只脚又冻，下身又冻，咁你整整下个人咧就开始觉得冻都唔识讲嘢，震都唔识得震啦。喂，咁我真系唔知你一个唔觉意写件半件，咁个教统局又一个教育处，咁佢该当何罪咧？咁冇计嘅呢啲嘢，你系要搏啦，系嘛？搏佢唔好有咁一个半个出现啦。如果搏输咗咧，就唔包散啦。即系虽然呢个唔得掂咧，其实佢都唔得计，度搏都铺嘅。即系正所谓，即系输完唔自在，赢唔争在，系咪？咁老老实实，咁大家一齐唔好翻咯。即系其实我觉得中学都唔应该翻嘅，因为点解？中学生俾人着住嗰度死人西裤，仲要中学生咧，啲人觉得自己有少少自制能力咧，啲阿爸阿妈唔会逼佢着衫噶嘛。咁你谂下，啲学生哥都系拆一条捻一条十零岁嘅啫嘛，佢又以为自己好好打，佢又以为自己唔系冬瓜病夫，又唔着龟佬裤，着条咁嘅死人西裤，嗰条西裤啊，啲质料又衰到痹，系嘛？咁啊，嬲又唔多见，翻到学校冻又唔敢出声，真系一个半个唔觉意低温症，咁你话点咧？咁冇人想我呢样嘢，系咪？小朋友唔识讲，大朋友又扮劲，咁你仲要就系话，你如果你一个人喺 office， 你觉得冻，你会自己企起身行两个圈，系咪？你有自制能力，你自己会判断。但系小朋友唔系，先生话叫佢唔好走，或者先生话唔得，个个出晒跳啊，点算啊？自己捽下只手啦，自己捽下块面仔啦，咁啊，喂，咁有啲小朋友唔识，佢唔跳下跳下，佢真系晕咗喺度，咁点算啊？咁你到时又闹 Q 佢啊，系嘛？咁呢啲嘢冇人咩咁，你要知道咁，大家唔好鬼翻学咯。大人翻工嘅地方系啲商业大厦，即系基本上咧，嗰啲玻璃咧为咗隔热啊，好多时都系 double seal 嘅，即系基本上两浸玻璃喺度咧就冇咁冻嘅，好明显。同埋中央空调咧，你间 office 就系与世隔绝嘅，基本上就冇窗开咧。第二就系话，你间 office 几栋系冷气，啲风口出唔出风嘅啫。其实基本上你冷气风口唔出风嘅话咧，基本上出边冻嘅天气，即系出边冻嘅风都唔系好快咁摄咗入嚟间 office 洗到，所以大人生活个空间咧同小朋友真系好唔同。小朋友系 extra care 啊嘛，系嘛？你冇仔女，你啲小朋友唔需要关心，唔需要关顾啊，你嘅事。你要知道香港好多咧怪兽家长咧，当个小朋友金菠萝咁，冻又唔冻得嘅，系嘛？咁真系唔冻得噶嘛，系嘛？你知个小朋友病咗，唔通你又要翻工，你又三更半夜同佢揾医生睇咯？半夜三更佢又发烧又唔舒服，醒咗你又要凑到佢。凑至到天亮咯，系嘛？咁天亮你自己要翻工啊嘛，个小朋友病啫，咁你做嗰时咪就一行夸，咪大家唔翻学，其实冇乜大问题，真系老老实实。最后一样讲就系、是，天文台系咪要负最大嘅责任咧？咁啊，当然系啦，因为点解？大家有冇谂过问题？点解天文台迟一迟都唔肯宣布？就系究竟佢自己掌握嘅数据，香港礼拜日、礼拜一究竟系冻得几紧要？即系我谂佢就算掌握到个数据，佢都唔敢公布。即系有日咧，香港突然间零度咧，或者零下两度咧，我谂佢知道都唔敢讲，因为点解？当真系知道香港会落雪嘅时候，就系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如果条街道有积雪嘅问题，究竟边个去清理呢？又或者边一个负责去处理呢啲问题呢？如果真系有车撞嘅时候，究竟保险点赔呢？即系据我所知咧，香港车保唔同北美嘅，即系我都唔知嗰样嘢应该 claim 边个，系嘛？同埋你知香港好多旧车唔会买全保噶嘛，佢唔会买全保，真系有乜东西会撞，系一件好 clumsy 嘅问题嚟嘅。咁到时啲车主去问噶咯，喂，如果你天文台知道嗰日有落雪嘅时候，咁我唔揸车出去啦，好似琴日大帽山咁，摆到明嗰度就系十 zero 噶啦。啊！摆到明嗰度，分分钟路面真系结冰噶啦。咁你出到去架车真系会跣噶、哦，你会知啲消防员都好似企鹅咁，冇能冻晒只脚喺地下咁一路上啲伤者落嚟。你都知道车点行，大佬山嚟噶，大佬九曲十三弯，你耷住个碌唔转啫，跣噶，你要跣落山噶，一个唔过跣两架消防车落山。哎呦，你即系你话呢个政府真系咁扑街咁黑嘅。咁你话边个咩呢？系嘛？又冇人咩？亦都冇人。我谂香港人冇部门商讨过，如果香港真系落雪，究竟应该点？停唔停市呢？大家应唔应该翻工呢？小朋友翻唔翻学呢？ 你见大家唔系打风，大家好开心喎。因为点解啊？台风系一个香港每年都会遇到嘅自然现象嚟噶嘛，系有一套系一套 protocol 喺度噶嘛。大家都知道三号风球应该点。如果将近挂爆嘅风球嘅时候，两个钟咧，天文台就会宣布噶啦。咁大家都知几时翻工，几时放工嘅。大家都知咧，就算听日要翻工都好，系嘛？理事力场失败都好，大家都知道嗰日应该点样应对。你话落雪就扑街死啦，大家都唔知点样噶。是吗？琴日你会知道好多人都觉得喂点解呢啲人就救唔到落嚟呢，原因呢就因为啲车呢就上到山就落唔到山。因为大家都驚车落唔到山嘅时候啲消防员就冇即係无能为力，是吗？只有徒步行上去，就係将啲伤即係将啲伤者好似咸鱼咁逐条射落嚟。咁但老实讲有得揀，佢唔想揸车佢啲伤㗎嘛。个问题就係话我真係唔知边次得唔到，连人带车呀救护车咁碌咗落去大帽山山脚。咁我唔知点喎，係咪？即係当呢个咁虚怯嘅政府，又或者当呢个咁人治嘅社府，冇政府冇一个所谓叫 protocol 去处理呢啲咁嘅天气问题嘅时候，你话天文台点样担当个咁重要嘅角色去话俾你听香港就係会落雪呢？係咪？佢知道都唔敢讲啦。你方佢有勇气讲咩？而家佢就係知道摆明唔敢讲，唔敢讲出事啦。咁而家都好喎，系嘛？冇人死，冇人伤。有冇冬瓜豆腐真系冧只直升机啊？喂，香港机场唔运作得啊？又或者边条道路积雪啊，撞廿架车啊？我唔知嗰啲人搵边个问，系咪？你谂下天文台台长突然间公布个消息话香港会落雪，你谂下刘伯哥会点做？我唔理你啊，你谂掂佢啊，系嘛？总之唔好要我咩镬啊？有冇冬瓜豆腐啊？你人头落地啊？点都好啊？喂，俾着你啊，天文台台长，你自己都唔会咁讲啦，你有脑噶嘛？系嘛？咁咪索性话俾人听，冇啊，冇雪。香港最多咧，可能有个小冰原，系咪？落雨系嘛？落雨雪都唔会落雪，系嘛？基本上条路咧唔会结冰，又唔会积雪，咁咪大家开心啦，系嘛？即系呢个世界最紧要就系你好我好大家好。我唔知你唔知啊，大家当盲嘅，大家当冇事，大家继续日日都嘻嘻下起，继续生活系咪？咁啊，最后讲多两个李波啦，咁啊，大家都如愿以偿啦，好似在下小弟所讲啦，短期内咧，大家一定见到咧阿李太同阿李波啲合照啊流出啊，咁啊，梗系咁嘅。因为点解咧？即据我所知咧，上面就已经知道呢件事，唔知点收科噶啦，大家亦都唔知点样应对，因为就系、是。众所谓精人出口就笨人出手，咁出手今次一个呢就非常之差劲衰咗。咁大嘅唔知点样做，细嘅唔知点做，大嘅当然赖落去细嘅啦。咁细嘅唔知点做，咪越做越错囉。咁今次就唔单止 IS 淨係搵个俾人斩手嘅人影，係咪仲要搵埋佢老婆。咁大家信啦，係咪大家一齐安全啦。咁我真係覺得嘅，咁冇乜嘢需要殺頭，冇乜嘢需要就話所謂叫軟禁佢一段長嘅時間嘅，即係只不過係而家件事就等住埋尾，我又唔知點樣埋尾係嘛？如果我而家霎時之間俾佢真係放落嚟香港，又或者真係所謂叫真係可以俾佢同傳媒曝光，我唔知佢會講啲乜，又或者佢話俾我聽曬成，譬如佢唔會講啲咩都好啦，我都唔知點信佢係嘛？佢又俾啲傳媒喺度嬲住，咁阿爺亦都唔好放心噶嘛。咁所以就係而家哦，反為佢就唔係落嚟香港，就接埋佢老婆上去。好啦，係咪而家擺明就信你唔過，驚你同啲記者亂講嘢，不過就接埋你老婆上去同佢一齊住。咁你信得啩？係咪？咁你信阿爺唔會對佢不利啦。咁可能阿爺真係想查呢單案，即係只不過就係用一個非常之錯誤嘅方法啦。唔知點解呢單嘢會通過天，咁都最衰啦，係咪？你睇信錯人啦，唔知邊個擺佢上台，叫佢同記者爆響口。咁但係呢件事完啦，係咪？爆完啦，咁我都相信佢即系冇耐咧，呢件事就开始冇乜消息噶啦。所以你见咧，其实今日喺即系喺互联网对李波，又或者佢琴日最新嗰张相嗰个猜测啊啲讨论咧，其实已经唔系咁多。因为点解？大家香港人已经挂住睇雪啊嘛，亦都挂住讨论呢个咁冻嘅天气啦嘛。边得人仲理啲咩李波啫？系咪？咁件事摆到明仔落嚟捉人上去噶啦。就算你点样水洗都唔清噶，你点样话俾人听？你自己用咩第三渠道，用咩自己嘅方法都好，你真係冇过关啦。咁你真係都冇带证件就可以上到去啦。咁我又唔相信一个冇带证件嘅人可以喺罗湖行过去啦。咁艾达你一系坐大飞，一系坐货车嘅啫，係咪？咁我又唔觉得你係自己一个人上去啦。咁你多数俾人夹上去㗎啦。咁大家知呢啲嘢已经係叫做到出面㗎啦。系嘛？一国两制瞓觉啦，冇一国两制噶啦，大家准备迎接一国一制啦。咁啊，今日非常之病，咁就半个小时嘅 行政版，咁就希望尽快翻嚟同大家 live 系嘛，捉嗰两只嘢翻嚟同我一齐 live， 冇得我自己行政版咁辛苦。OK， 拜拜。